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五章近邻第三十六集。 那天夜里十一点，他们在公共休息室里与罗恩告别，然后和纳威一起下楼来到门厅。费尔奇已经等在那里了，还有马尔福。哈利同样忘记了马尔福也是要关禁闭的。 跟我来， 菲尔奇说着，点亮一盏灯，领他们出去。 我认为，以后你们再想要违反校规，就要三思而行了，是不是？嗯？ 他斜眼看着他们，继续说道： 哦，是。如果你们问我的话，我得说干活和吃苦是最好的老师。真遗憾，他们废除了过去那种老派的惩罚方式，吊住你们的手腕，把你们悬挂在天花板上，一吊就是好几天。我办公室里还留着那些链条呢，经常给他们上上油，说不定哪一天就派上了用场。好了，走吧，可别想着逃跑。如果逃跑，你们更没有好果子吃。 他们大步穿过漆黑的场地，纳威不停地抽着鼻子。哈利不知道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惩罚，肯定非常可怕，不然费尔奇的口气不会这么欢快。月光很皎洁，但不断有云飘过来遮住月亮，使他们陷入一片黑暗。哈利可以看见海格的小屋那些映着灯光的窗户，接着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喊叫： 是你吗，菲尔奇？快点，我要出发了。 哈利的心欢腾起来，如果他们要和海格一起劳动，那就不算太糟，他一定在脸上表现出了这种宽慰的心情。只听费尔奇说： 你大概以为你会和那个蠢货一起玩个痛快吧？哼，再好好想想吧，小子。你是要去近邻，如果你能安然无恙地出来，就算我估计错了。 听了这话，纳威忍不住哼了一声，马尔福猛地停住了脚步。 近邻？ 他跟着说了一句，声音远不像平时那样冷静了。 我们不能在半夜里进去，那里面什么都有，我听说有狼人。 纳维紧紧抓住哈利的衣袖，发出一声哽咽。 那只能怪你自己，是不是？ 菲尔奇说，声音喜滋滋的。 你在惹麻烦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些狼人的，是不是？ 海格从黑暗中大步向他们走来，牙牙跟在后面。海格带着他的巨弩，肩上挂着装得满满的箭筒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 他说， 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，怎么样，哈利、赫敏？ 不应该对他们这么客气，海格。 菲尔奇冷冰冰地说， 毕竟他们到这里来是接受惩罚的。 所以你才迟到了，是吧？ 海格冲费尔奇皱着眉头，说道： 一直在教训他们。嗯，这里可不是你教训人的地方。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从现在起，由我负责。 我天亮的时候回来。 费尔奇说： 收拾他们的残骸。 他恶狠狠地说罢，转身朝城堡走去。那盏灯摇摇摆摆地消失在黑暗中。这时，马尔福转向了海格。 我不进那个近邻， 他说。哈利高兴地听出他声音里透着一丝惊恐。 如果你还想待在霍格沃茨，就非去不可。 海格毫不留情地说。 你做了错事，现在必须付出代价。 但这是仆人的差事，不是学生干的。我还以为我们最多写写检查什么的，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在干这个，他会 告诉你霍格沃茨就是这样的。 海格粗暴地说。 写写检查，这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吗？ 你得做点有用的事，不然就得滚蛋。如果你认为你父亲情愿让你被开除，就尽管回城堡收拾行李去吧。走吧。 马尔福没有动弹，他愤怒地看着海格，但随即又垂下了目光。 好吧， 海格说。 现在仔细听着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危险，我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冒险，先跟我到这边来。 他领着他们来到近林边缘，把灯高高举起，指着一条逐渐引入黑色密林深处的羊肠小路。他们往近林里望去，一阵微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。 你们往那边瞧， 海格说。 看见地上那个闪光的东西了吗？银白色的，那就是独角兽的血。近林里的一只独角兽被什么东西打伤了，伤得很重，这已经是一个星期里的第二次了。上星期三我就发现死了一只，我们要争取找到那只可怜的独角兽，使它摆脱痛苦。 如果那个伤害独角兽的东西先发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 马尔福问，声音里含着无法抑制的恐惧。 只要你和我或者牙牙在一起，近林里的任何生物都不会伤害你， 海格说。 不要离开小路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兵分两路，分头循着血迹寻找。到处都是血迹，显然他至少从昨天晚上起就一直跌跌撞撞地到处徘徊。 我要牙牙。 马尔福看着牙牙长长的牙齿，忙不迭地说。 欧巴，不过我提醒你，他可是个胆小鬼， 海格说。 那么我哈利和赫敏走一条路，马尔福、纳威和牙牙走另一条路，如果谁找到了独角兽就发射绿色火花，明白吗？把你们的魔杖拿出来练习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有谁遇到了麻烦就发射红色火花，我们都会过来找你。行了，大家多加小心，我们走吧。 近林里黑黢黢的，一片寂静。他们往里走了一段，就到了岔路口。哈利、赫敏和海格走左边的路，马尔福、纳威和牙牙走右边的路。他们默默地走着，眼睛盯着地上，时不时的一道月光从上面的树枝间洒下来，照亮落叶上一块银蓝色的血迹。哈利看出海格显得很焦虑。 会是狼人杀死了独角兽吗？ 哈利问。 不会这么快的， 海格说。 抓住一只独角兽很不容易，他们这种动物具有很强的魔法，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独角兽受到伤害。 他们走过一个布满苔藓的树桩，哈利可以听见潺潺的流水声，显然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条小溪。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仍然散落着斑斑点点的独角兽血迹。 你没事吧，赫敏？ 海格低声问。 不要担心，他伤得这样重不可能走得很远，我们很快就能。不好，快躲到那棵树后面去。 海格一把抓住哈利和赫敏，拎着他们离开了小路，藏到一棵高耸的栗树后面。他抽出一支箭装在弩上，举起来准备射击。三个人侧耳细听，什么东西正在近旁的落叶上嗖嗖地滑行，那声音就像是斗篷在地面上拖曳。海格眯眼注视着漆黑的小路，几秒钟后声音渐渐消失了。 我知道了， 他喃喃地说。 有一样东西，它原本是不属于这里的。 狼人？ 哈利问道。 不是狼人，也不是独角兽， 海格沉重地说。 好了，跟我来吧，现在可得小心了。 他们走得比刚才更慢了，竖着耳朵捕捉着最细微的声音。突然在前面的空地上，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个东西在动。 谁在那儿？ 海格喊道。 快出来，我带着武器呢。 那东西应声走进了空地。到底是人还是马？腰部以上是人，红色的头发和胡子，但腰部以下却是棕红色的发亮的马身。 后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红尾巴。哈利和赫敏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 哦，原来是你，罗南。 海格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 哎，你好吗？ 他走上前，和马人握了握手。 晚上好，海格。 罗南说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忧伤。 你想用弓箭射我？ 不得不提高警惕啊，罗南。 海格一边说，一边拍了拍他的箭筒。 这片森林里有个坏家伙在到处活动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哈利波特和赫敏格兰爵，是上边那所学校里的学生。我来给你们俩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南，一个马人。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。 赫敏小声地说。 晚上好。 罗南说。 你们是学生，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多吗？ 学到一点儿。 赫敏腼腆地说。 学到一点儿，好，那就很不错了。 罗南叹了口气，他仰起头凝视着天空。 今晚的火星很明亮。 是啊。 海格说着也抬头看了一眼天空。 听我说，罗南，我很高兴我们碰见了你，因为有一只独角兽受伤了，你看见了什么没有？ 罗南没有马上回答，他眼睛一眨不眨地向上凝望着，接着又叹了口气。 总是无辜者首先受害， 他说， 几百年来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 是啊， 海格说。 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什么，罗南？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？ 今晚的火星很明亮。 罗南又重复了一句。海格不耐烦地看着他。 异常明亮， 罗南说。 不错，但我的意思是，离咱们这儿近一点的地方有没有异常情况？ 海格说。 你没有注意到一些奇怪的动静吗？ 罗南还是迟迟没有回答。最后他说， 森林里藏着许多秘密。 罗南身后的树丛里突然有了动静，海格又举起了弩，结果那只是第二个马人，黑头发黑身体，看上去比罗南粗野一些。 你好，佩恩。 海格说。 进来好吗？晚上好，海格，我希望你一切都好。还可以吧。你瞧，我刚才正问罗南呢，你们最近在这儿有没有看见什么古怪的东西？有一只独角兽受了伤，你们知道一些情况吗？ 贝恩走过来站在罗南身边，抬头望着天空。 今晚的火星很明亮。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。 这句话我们已经听过了。 海格暴躁地说。 好吧，如果你们谁看见了什么，就赶紧来告诉我，好吗？那么，我们走吧。 哈利和赫敏跟在他后面走出空地，一边不住地扭头望望罗南和贝恩，直到树木挡住了视线。 哎，从马人那里总是得不到直截了当的回答。 海格恼火地说。 总是仰头看着星星，真讨厌。他们对任何比月亮离得近的事情都不感兴趣。 这里的马人多吗？ 赫敏问。 有那么几个，他们大部分都跟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，不过心眼不错，每当我想跟他们说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总能及时出现。这些马人深奥莫测，知道许多事情，却总是守口如瓶。 你说我们先前听见的动静会不会也是一个马人？ 哈利问。 你觉得那像是马蹄声吗？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认为不是，那就是杀死独角兽的家伙。那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。 他们继续在茂密漆黑的树林间穿行，哈利总是紧张地扭头张望，他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好像有人在监视他们。他很高兴有海格和他的弩陪伴着他们，可是 刚拐过小路上的一个弯道，赫敏突然一把抓住海格的胳膊。 海格，快看，红色火花，其他人有麻烦了。 你们俩在这等着， 海格喊道。 待在小路上别动，我确实就来。 他们听见海格噼里啪啦地穿过低矮的灌木丛，哈利和赫敏站在那里对望着，心里非常害怕。渐渐的，海格走远了，他们只能听见周围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。 你说他们不会受伤吧？啊， 赫敏小声问道。 马尔夫受伤我倒不在乎，可是如果纳威出了什么意外，都是我们拖累了他，害他到这里来受罚的呀。